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您好，我是主播杨红。今天是2021年12月26号星期日，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据北京冬奥会开幕还剩40天，各项筹备井然有序。 京城京市今天起气温回升，但是仍然在冰点以下。应对寒潮，新发地加大了蔬菜供应。 预购商品房明年起实行抵押登记，可以防止一房两卖。 国内方面，西安新增4个中风险区，延安、广西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457万考研人数创下新高，全国考研报名人数5年增加1倍多。 从8点开始呢，是国际方面，奥密克戎的致病力究竟有多强？世卫组织表示，3到4周可以见分晓。 8点10分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世园公园首届冰雪嘉年华开幕，邀请市民赏花灯、玩冰雪。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杨红带您来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马上进入到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到今日头条。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整整40天时间，冬奥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那么今天头条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防疫安全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为此呢，在明年的1月4号呢，将会启动赛前的闭环管理，严格按照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实行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确保赛前闭环管理运行安全、人员安全。 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提出了疫苗接种、闭环管理等6条基本原则。所有入境来华人员从入境到离境，整个过程实行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政策。 另外呢，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20次调度会议24号召开，研究调度冬奥会的筹办、疫情防控、测试赛、办赛的工作。会议指出呢，在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的同时，要保障冬奥的交通正常运行，坚持少扰民，倡导民众绿色低碳出行。签约的饭店呢，是服务保障的重要场所，要健全运行机制，严格疫情防控，提供温馨的服务。 另外，昨天北京冬奥组委新闻中心的中英文双语版本官方网站正式上线。新闻中心官网设有双奥之城、新闻发布、城市采访、媒体服务、赛事聚焦、世界看北京、展览展示等专栏，为媒体记者提供丰富、专业、高效、便捷的新闻信息服务和媒体公共服务。 昨天下午10点呢，2022北京新闻中心记者注册报名工作也正式启动，截止时间呢是2022年的1月10号上午10点。记者注册的时候呢，需要填报记者的身份信息、所属新闻机构的证明、全程新冠疫苗接种证明等相关的信息。 那么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冬奥会的赛时颁奖仪式也将会进行调整。日前，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了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颁奖仪式的全流程演练。那么颁奖仪式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在音乐声中，12月24号下午，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进行了冬奥会赛时女子冰球项目颁奖仪式的第一次全流程模拟演练。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庆典仪式经理张志勤介绍：

即将开通的十一号线西段呢，又称为冬奥支线，线路全长是4.2公里，共设置有4座车站，分别是新首钢站、北新安站、建安桥站和墨市口站。墨市口站呢，暂时不对外开通运营。其中，在建安桥站可以实现十一号线与地铁6号线以及磁浮 S1线之间的换乘。十一号线开通之后，可作为直接服务冬奥会的一条轨道交通线路。 开通之后，十一号线西段也将成为本市第一条智慧轨道交通示范线路。目前，相关工作人员已开展了无障碍设施、紧急救助和 AED 使用等专业培训。王莹表示， 十一号线呢设置了很多面向乘客的智慧化的服务设施，包括全方位的招员系统，在车站的出入口、售票区、闸机区域以及站厅站台，包括咱们无障碍设施，乘客通过招员按钮可以直接拨通到增控室进行一个可视的对讲，然后为乘客提供服务。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再来关注其他北京方面的消息。昨天呢，通州警方通报一家冷链运输公司的车队负责人王某某，先后多次指使有中高风险地区行驶时并且没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潘某某等四人驾驶冷链运输货车逃避防疫检进京。目前涉案的六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警方提醒，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希望广大市民自觉履行防疫责任。警方将对没有按规定落实防疫措施、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依法严厉打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昨天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达到了-10.1摄氏度，也创下了今年入冬以来的气温最低。不过从今天开始呢，寒潮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气温呢会出现一定的回升。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1摄氏度左右，虽然比昨天回升明显啊，但是北京全城仍然是在冰点冷冻之下，依然是比较寒冷的。 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下周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波动不大，在30号前后还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鉴于时间还早，天气形势还会调整，请您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气象专家也提醒了，气温低、天气寒冷，出行的需要注意防寒保暖，体弱的人群呢要防范感冒等呼吸系统的疾病。这个时候呢，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或容易加重，那注意保暖的同时呢，要注意关注身体的变化，做好健康的防护。另外呢，风干物燥，注意用电用火用气的安全，谨防火灾。同时呢，还要勤补一些水来润燥。一氧化碳中毒气象风险也是很高的，煤火自采暖的用户呢需要防范一氧化碳的中毒。 为了应对这轮寒潮，新发地市场提前协调商户加大采收力度，并且把主干道辅路开辟为临时车位，增加市场内蔬菜存量。目前市场蔬菜日上市量保持在2.2万吨左右，蔬菜加权平均价也稳定在每公斤3.42元左右。 新发地市场呢还储备了超过10000吨的蔬菜，如果遇到极端天气、高速封路等情况，北京周边的蔬菜呢可以通过国道顺利进京。新发地市场呢在全国已经建成了300多万亩的蔬菜水果种植基地，将随时根据不同地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和市场的需求，有选择性的调节产地农产品的进京时间，来保障北京市场的蔬菜供应。 在交通方面，昨天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了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超过60万个家庭申请普通小客车指标，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者超过270万人。 本期呢将会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19100个，家庭申请人与个人申请人同持摇号，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800个。今天上午10点呢将会进行指标配置的摇号。 对期房进行抵押权预告登记，防止一房二卖，维护合法权益。近日，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北京银保监局、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通知，从明年1月1号起，购买商品房将先行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和抵押权预告登记。 也就是说啊，买卖双方确定商品房销售的同时，将先通过银行或公积金进行抵押登记。在抵押登记之后呢，被登记的房源在这一次过户之前就没有办法进行二次销售了。据介绍呢，目前北京已经推出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网上办理服务，购房人和贷款机构呢，不需要前往不动产登记办事大厅，就可以全程进行网上办理。 昨天，首农味业集团与金鼎轩酒楼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且共同开启第一届首农味业金鼎轩京味美食文化节。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战略合作协议规定，金鼎轩将全线使用首农味业产品，研发上线多种老字号特色菜肴，并在主要门店设专区经销首农味业旗下的名优产品。首农味业也将根据金鼎轩的需求研发提供更多量身定制的个性化产品。首农味业旗下拥有以王致和、六必居、白玉、龙门为代表的七个中华老字号，以及王致和腐乳酿造技艺、六必居酱菜制作工艺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门米醋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鼎轩酒楼成立于1993年，约20家分店位于京城多个著名商圈和核心商务区。双方这次联手推出的美食文化节将在金鼎轩亚运村店主会场、地坛团结湖方庄店分会场开展连线直播，推出王致和红腐乳吊烧鸡、六必居黑蒜红烧肉、白玉西施团圆饼等20道品质佳肴。同时，双方合力推出多款首农味业金鼎轩联名款新春国潮礼包，消费者可以在金鼎轩各门店选购。从25号开始到明年2月15号，京味美食文化节活动期间，双方将推出向嘉义园换购相应品牌名品、参加首农味业老字号猜灯谜活动等一系列首农味业金鼎轩联名优惠活动。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内疫情方面。昨天呢，西安市人民政府召开了第36场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按照相关的规定呢，从昨天开始，西安市新增中风险地区4个。截至目前，西安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115个。除了已经公布的高中风险地区之外，西安市其他区域仍然是低风险地区。 据了解，新增的4个中风险地区分别是雁塔区大雁塔街道城南锦绣小区 B 座、雁塔区社城街道融创龙府5号楼、新城区太华路街道八府庄小区9号楼和新城区西路街道上浦路10号家属院5号楼。 与此同时呢，截止到昨天，延安市和广西东兴市都有本土新增病例。延安市的宝塔区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例，广西的东兴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例。 再来关注研究生考试。昨天上午，全国报考人数为457万，比去年增加80万。在报考人数连年增长的同时，近年来研究生招生规模也在适度扩大。 从2017年到2022年，研究生报考人数分别为201万人、238万人、290万人、341万人、377万人和457万人，可以看到逐年在增加。那2022年相比于2017年5年间报考人数增加了256万人，增长了1.27倍。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从2010年的53.82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11.66万人，10年间也增长了近1倍。那为什么近年来考研报名人数快速增长呢？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分析说，这些年高校招生人数扩大，本科毕业生增多，就业竞争激烈，考研人数也就增加了。 从研究生招生的增量来看呢，近年来主要是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倾斜，像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等服务国家战略、社会民生急需的领域的相关学科倾斜，着力培养更多应用型和复合型的人才。 另外，针对当前疫情形势，各校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设置隔离考场、专用出入校通道，同时推出暖心举措，为考生提供专用食堂、临时休息区、免费简餐。这次研考当中，全国一共安排3600多个考点、17万个考场，其中包括1.3万个备用隔离考场。在考前，多所高校考点陆续发布防疫须知以及备考提示，明确考生入校时要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健康承诺书、绿色健康码以及绿色通信行程码等防疫信息。 嗯，我们了解到啊，北京的考生有15.4万名，考生和家长对于这次考试都有什么感受和期望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在考试现场的采访报道。 早上7点多，考生顶着寒风陆续到达首都经贸大学考点。在学校南门，考生拿着考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绿色健康码和通信行程码等，通过身份核验和体温检测后进入学校。由于疫情防控和校园管理需要，考生不能在考前进入校园查看考场情况， 不过考生通过考生须知等的图文说明，已经提前了解了考点考场位置、入校出校通道、午餐等信息。 48小时的核酸还有绿码、承诺书、身份证、准考证，在疫情下感觉这样还可以吧。 提前很多天就通知了，他们有建了那个群，挺贴心的，然后就说哪个门可以进，然后我们直接从南门进的，离这个考场还挺近的。 12月25号上午考的是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综合能力。几位考生走出考场后表示， 记得有脱贫攻坚相关的，我答的一般吧， 平时练了很多题，感觉还是时间不够用。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全国报考人数为457万，比去年增加80万。其中15.4万考生在北京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谈到考研，一些考生和家长提到，希望充充电，多条路，多个选择。 应届生考研的话，也是在工作之外找更多的出路吧。 孩子压力挺大的，上大四，你能考上更好，考不上就工作，就是两条路也走路吧。 孩子已经工作一年了，就觉着别人考那我也试一下呗。你觉得他们单位里边都是博士啊，说觉得自己的学历还是偏低吗？搏一把呗。试试摊摊档， 我工作10年了，正好也想学个习吧，也是到时间可以深造一下了。我们那屋有将近10个人，我感觉好像都没来，都是空着的。虽然报考的人挺多的，那可能坚持到最后的估计才是胜利的。 2022年研考将持续到12月27号，考生也给自己加油打气， 希望自己这一次一定能上岸，不要再来第二年，明年直接来这个学校上课。 嗯。再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轨开展第二次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将进行舱外作业，航天员王亚平将在舱内配合支持。 从11月7号第一次出舱活动以来呢，航天员乘组开展了在轨医学检查、空间实验、空间站平台的巡检与日常照料等各项工作，进行了紧急撤离、医疗救护等科目的在轨训练，圆满完成了天宫课堂的首次太空授课。 目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昨天上午呢，嫦娥5号备份储存样品交接仪式在韶山市举行。国家航天局向湖南大学交接月球样品的备份证书，这也标志着探月工程的月球样品备份存储韶山基地已经正式启用了。 2014年，湖南大学获批在韶山市天鹅山建设全国唯一的月球样品备份存储基地。2021年11月，这一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以及批复，具备月球样品备份存储条件。 月壤的新家呢，位于韶山市清溪镇石山村天鹅山，外观呢是一座灰白相间的庭院式的建筑，四周绿树掩映。新家的内部啊，有专门的存储间和存储装置，能够避免月壤受到各种物理化学过程的影响。 另外，据专家介绍，前期勘测调查发现，天鹅山地区未曾发生过崩塌滑坡灾害，地质条件比较好，适合月球样品异地容灾备份。 再来看，目前呢，长春市启动了医疗照护保险居家服务试点，为首批4000多户失能的家庭提供上门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这些服务呢，可以用医保进行支付，切实减轻了失能人员的家庭负担。 据介绍，医疗照护保险居家服务首先是以长春市南关区2道区为试点，通过前期摸底调研，精准测算，长春市医保部门确定了10项家庭自行护理较难开展的生活照料项目和8项需求度较高的医疗护理项目展开上门服务。 其中生活照料每小时40元，每周每人呢可以享受上门服务2次，而医疗护理呢每小时50元，每周每人可以享受上门服务1次。对于这样的一项服务呢，城镇职工的医保可以报销费用的80%，城乡居民医保可以报销70%，也就是参保职工每月呢需要支付168元，城乡居民需要支付252元，就可以享受每月12次20小时的居家照护服务。 同时，居家照护政策还与民政政策进行了衔接，对于特困老年人给予自费部分全部补贴，对于低保对象、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给予个人自付部分80%补贴，个人只需要承担自费部分的20%。 好的，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赵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我们先来说一下气温的情况。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呢，昨天夜间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达到了-11.6度，出现在今天早晨的5点41分。这个温度呢是继昨天早晨-10.1度的之后呢又一个新的低值。目前呢城区的气温也只是小幅上升到了-9度到-10度。今天白天呢北京上空依然是冷气团的控制，但是冷气团的势力已经开始有所减弱，所以气温呢相比昨天会有所回升。下午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在0度上下，比昨天下午-4.9度的最高气温上升了不少，并且呢今天平原地区的风力呢也比昨天会有所减弱。白天呢北风是在3级左右，所以体感上没有昨天那么冷，但是呢也不是很暖和，毕竟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只有0度上下，外出呢大家还是要做好保暖的措施。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出行山区的朋友，目前呢昌平和延庆西部地区的阵风仍然在6到7级，今天白天山区的阵风依然可以达到7级左右，大家要注意防风。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是在-8度，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那么赵工，下周还会有这个气温还会降低吗？ 下周从目前的气象资料来看呢，预计在月末29号到30号，会有冷空气的影响，届时会有3-4级的这个北风，但其他时间目前来看都是晴天为主，风力也不大，也没有明显的这个降水天气。而且从下周一开始呢，这次寒潮天气的影响就结束了，气温从下周一开始会大幅的回升，周一的最高气温将回升到6度，并且呢这个下周气温整体波动也不大。周二到周六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度到5度，下周日因为云量增多呢气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会降到1度上下。所以整体来看波动不是很大。那么下周夜间的这个最低气温也是在-8度到-6度，起伏也不大。 好的，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赵工。 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山区有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 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啊，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等级呢为1级。 登山气象指出，今天山区天气冷，阵风较大，不适宜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方面，今天温度比较低，容易结冰，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好的，早上的7点57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稍后见。 稍后见。 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起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已醉不起。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书友积分真情回报，2022年1月1日至2月28日，北京读者卡内积分满100分，可凭卡至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图书大厦兑换电子购书券，详见各店海报。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杨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再向美国表态，中美之间的竞争应该是赛跑而不是拳击比赛。 奥密克戎致病力究竟有多强？世卫组织表示3到4周可以见分晓。 从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世园公园首届冰雪嘉年华开幕，邀请市民赏花灯玩冰雪。 CBA 第二阶段比赛重启，北京首钢战胜辽宁本钢。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杨红接下来带您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日前在接受美国多家主流媒体主编和资深记者联合采访时表示，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竞争，但竞争不应是零和博弈，竞争应该是公平和健康的。竞争不是拳击比赛，而应该是赛跑，双方相互促进，都发挥出最佳水平，双方也都能找到合作的机会，既强大自己又相互成就。 在回答你觉得拜登政府想要发展什么样的美中关系的问题时，秦刚表示呢，拜登总统说他希望美国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不想搞砸美中关系。但是现在美方把美中关系定义为竞争，对此中方并不认同，用竞争来定义关系就会忽视合作的因素，而合作呢，一直是过去40多年中美双边关系的主基调，如果两国持续竞争下去，就会不断地推高发生对抗冲突的风险。 秦刚指出，我们也认同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竞争，但竞争应该是公平和健康的。公平意味着双方都需要遵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而不是由一方定规矩让另一方来遵守。我们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和世贸组织规定等国际公认的规则，双方也都能找到合作的机会，既强大自己又相互成就。我们认为这才是健康和公平的竞争。 他强调说呢，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不公平，美国正在以竞争为由遏制中国的发展，有很多的案例，比如说许多中国企业受到无端的打压，国家安全的概念被无限放大和滥用，很多中国企业被列入到各种管制的清单，或者在美被迫退市。 这样的竞争是残酷暴力的攻击，这正是中国所担心的。美国试图动员盟友联手将中国排除出现行国际体系，中国企业不仅在美国本土被限制，还面临被排挤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链的风险。这种竞争是恶性竞争，必须停止。 再来看昨天呢，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网站发布提醒，最近呢多班从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某航空公司呢甚至出现航班过半之后返航的情况。 提醒近期计划到中国的乘客要密切留意航班变化情况，提前与航空公司确认航班状态，并且相应安排登机前双检测。如果重新安排行程超过规定时间，乘客需要再次检测，并且重新申请健康码。 中国驻美使领馆将会继续督促有关航空公司保障乘客的正当权益，同时呢，也再次提醒，疫情之下到中国仍然应该坚持非必要不出行。 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出警告，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包括导弹防御系统可能直接部署于俄乌边境，这都对莫斯科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也给所有相关方带来严重的军事风险，不排除欧洲出现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 拉夫罗夫表示，各方呢都需要降低美方及其与乌克兰合作而造成的对抗程度。拉夫罗夫警告说，美国欲将基辅方面拖入北约，这项政策呢可能会导致在俄罗斯的边界附近出现导弹打击系统，这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了无法接受的威胁，也给所有的相关方带来了严重的军事风险，甚至包括欧洲的大规模冲突。 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警告，如果北约基础设施出现在乌克兰，导弹只需要7到10分钟就能到达莫斯科，并强调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对俄罗斯的挑战。早前，俄方向美国和北约提出一份清单，要求北约保证不会向东扩展到以前苏联地区的国家。 对于俄罗斯政府的表态，我们一起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王小鹏的分析。 当前我们不难发现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俄罗斯执行的是一个全面围堵、全面封锁这样的一个战术。那么俄罗斯呢，当前他不希望与西方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如果说这个冲突到来的话，我想他会采取这种对等的反制，比如说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如果从它相应的基地起飞，不断地扩大它的巡航范围的话，那么另外在这个海洋的方向，比如说黑海方向，我们看到北约的盟国不断地也对俄罗斯展开相应的这种袭扰，那么俄罗斯方面在这个海上的这种反制恐怕力度也是比较之大，在陆上就更不用提，特别是在这个与这个乌克兰交界的相应的这个地带。那么美国方面为什么会炒作说几路大兵压境，一方面当然是炒作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另一方面对于俄罗斯这种陆地攻击实力的担忧恐怕也是有的。所以说这么几个方向，如果说这个俄罗斯都展开反制的话，西方恐怕也是会吃不消。所以现在当前这样一个情况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嗯，再来看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发出警告，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丹麦、葡萄牙和英国等国成为主要流行毒株，可能在数周内成为肆虐整个欧洲区域的主流毒株，而判定这一毒株的致病力还需要3到4周。 这位官员表示说呢，欧洲再次成为全球疫情的震中。按他的说法呢，欧洲区域上周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60万例，比去年同期呢高出了40%。他建议人们呢以疫苗加的方式应对奥密克戎毒株，也就是在接种疫苗和加强针的基础上还要戴口罩，同时呢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要避免非必要的旅行。 近期一些研究显示，与眼下在大多数国家占主流的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导致的重症病例相对较少。不过，科学家对这一说法仍然有争议。谈及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位官员显得比较乐观。他认为，历史经验是每一次疫情都会结束。 最近的智联智囊咨询机构和泰和智库联合发布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呢是美国对全球疫情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报告指出呢，多项的数据和信息显示，美国才最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起源国，是导致疫情在全球快速扩散的罪魁祸首，而美国的政治化操弄更是让全球战胜疫情步履艰难，面临严重的挑战。 近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出最新建议，鉴于全美各地医院人手短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医护人员返岗前的隔离时间将会被缩短。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建议呢，感染新冠病毒的医护人员如果没有症状和症状较轻，那么并出现了持续的改善，可以在隔离满5天之后返岗，不需要提供新冠检测的阴性证明。如果感染之后症状严重，自症状出现之后满20天就可以返岗。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数据显示，全美1/5的医院一周内将会出现人手短缺。联邦政府已经向医疗系统承受重压的6个州派遣了医护人员。最新的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占美国新增病例的比例由一周前的12%骤升到73%。 部分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超过90%。 当地时间24号，英国政府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英国新增的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12万例，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官方的数据显示呢，伦敦是英国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截止到本月19号，伦敦大约每20人当中就有1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模型，接下来几天伦敦的感染人数会进一步攀升，预计到26号会增加到大约每10个人当中有1人感染。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国家医疗事务主任波伊斯此前警告说，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席卷全国，英国卫生服务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多项研究显示，英国需要尽快开始更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限制措施，以防止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位于日本冲绳县的美军汉森营地最近爆发了新冠病毒聚集感染。多名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证实，除了汉森营地之外，还有其他的驻日美军人员没有在赴日之前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截至目前，位于冲绳县的驻日美军汉森营地报告232名海军陆战队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至于他们是否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日本正就检测问题与美方做最后的协商。 最让日本担心的是，驻日美军营地爆发的疫情呢，已经传染给了日本雇员。冲绳呢，已经报告新增4例日本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包括3名在美军基地工作的雇员和1名不满10岁的儿童。这名儿童的家人呢，先前感染了新冠病毒。目前，冲绳关联美军基地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0人。 美军的做法令日本入境防疫出现漏洞，但是面对在日本国内享有特权的美军，日本政府并不能要求美方执行彻底的防疫举措。不过，驻日美军司令部表示，鉴于汉森营地爆发聚集感染，目前已经要求美军需在赴日前72小时内做核酸检测。 更让日本担心的是啊，最近日本东京都新增了4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其中一名50多岁的男性感染者呢，近期既没有离开过日本，也没有与入境人员密切接触，被视为是东京第一个奥密克戎社区传播的病例。 按照东京都政府的说法，这名男子看诊时戴了口罩和防护面罩，因而患者们不算密切接触者。但是考虑到奥密克戎毒株传染力强，东京都政府建议诊所大约20名员工和大约80名患者筛查新冠。 根据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医用工业学院的教授平田晃正的推算结果，奥密克戎毒株呢可能会在1个月之内迅速蔓延。如果从本月25号开始在东京扩散，到明年1月下旬，单日新增的确诊人数将会超过1000人，2月中旬可能会达到日增确诊3000例左右的高峰。 为此，日本在已经出现奥密克戎社区传播的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以及驻日美军营地爆发聚集感染的冲绳县都实施了免费的新冠筛查。 韩国方面，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4号通报，全国新冠重症病例数达到1084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由于医院床位紧张，韩国政府下令让200多名在新冠重症监护病房治疗超过20天的患者离开，否则将会予以罚款。 韩国新冠疫情趋紧，连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都在7000例左右高位，而随着韩国重症病例数屡创新高，医院不堪重负，一床难求。截至目前，韩国新冠重症监护病床使用率大约是80%，首都圈这一比例高达85%。 由于新增确诊和重症病例数居高不下，韩国政府本月初决定熔断解封进程，并且于上周进一步的收紧了疫情防控措施，包括下调私人聚会的人数上限到4人，缩短公众聚集场所的营业时间等等。 好，以上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这边有车吗？哎，赶车，赶车，赶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大。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在方向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 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的，进入到旅游资讯啊，我们先来关注最近的北京世园公园首届冰雪嘉年华拉开了帷幕，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2月28号，横跨了元旦、春节、元宵节三个传统佳节，而贯穿了整个冬季，为市民打造精彩欢乐的休闲旅游集聚地。 世园公园第一届冰雪嘉年华以情系冬奥冰雪世园为主题，从园区的一号门中到国馆周围，39组花灯将传统文化和时代主题完美的融合，惟妙惟肖，独具匠心，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同时，这次冰雪嘉年华还融入到多项体育和游乐项目，为游客打造一个充分展现北京世园公园人文、自然和建筑景观的冰雪世界新坐标。 另外呢，北京世园公园冰雪嘉年华呢，还陆续会举办国际冰雪雕塑大赛、自然冰场冰上娱乐项目，还有永宁阁新年登高祈福等活动，让游客们能够来此感受世园之美，体验冰雪的乐趣。 再把目光转向沈阳，近日沈阳博物馆正式开馆，国家一级文物新乐太阳鸟、辽代金面具、辽白釉黑彩动物纹眉瓶等珍贵文物都亮相了。 沈阳博物馆呢，是一座全面反映沈阳地域历史文化的综合类博物馆，其展陈设计呢，围绕文化沈阳、历史沈阳建设，意在打造城市新 IP， 激活文化生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沈阳历史文化的认知。 沈阳博物馆的绝大多数文物来自于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70年代的发掘成果，按照珍稀程度拟定辽代金面具、白釉黑彩眉瓶以及白釉褐彩眉瓶为镇馆三宝。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沈阳之前呢从来没有过通史展，而这次的沈阳历史陈列展呢，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从1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1948年沈阳解放，这个展览呢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这座城市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使沈阳过去碎片化的叙事连缀成了一部完整的地方通史。 为了让文物活起来，沈阳博物馆在实现可看、可听、可触摸、可互动上下功夫。在展陈设计当中，采用了多项沉浸式体验文化装备技术，广泛应用无屏悬浮显示技术和空间定位技术、1:1真人比例全息显示技术和历史人物复活技术，为观众展示了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让文物和观众互动起来。 好的，我们来关注文娱资讯。先来关注体育方面啊，暂停了一个多月的 CBA 联赛第二阶段比赛，昨天晚上呢在长春拉开了战幕。北京首钢队以99-76大胜辽宁本钢队，夺得了第二阶段的首胜。 第一场比赛就是京辽大战，可以说开战就是焦点战，1300张球票1分钟内就售罄了。本场比赛，北京队外线进攻大开，找到了3分投篮准星，早早确立了领先优势。 在休赛期啊，北京首钢队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林书豪和吉布森两名外援的到位。数据统计显示呢，昨天北京全队外线出手29次，同时命中了12记3分球。无论是三分球的出手次数，还是三分球的命中数，都创造了新赛季之最。北京队的三分球的命中率呢，在本赛季第二次达到了40%以上，早早打开了外线的手感，这也让北京队啊提前将胜利收入囊中。 在 CBA 第一阶段13场比赛当中，首钢队战绩是8胜5负，胜率达到61.5%，排名全联盟第9名。主教练亚尼斯说，外援与球队之间的磨合是休赛期训练的重点内容，他们的优势是此前都和球队有过配合，并且经过隔离与恢复之后，他们都能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 其实呢，林书豪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与首钢队会合了，但是当时呢，由于身体的情况以及伤病的原因，他没有能够代表球队出战。经过这一段联赛的间歇期，林书豪的身体状况与状态都有了比较大程度的恢复。亚尼斯认为呢，林书豪目前的竞技状态比较好，就像是一名鼓手一样，掌握着球队攻守两端的比赛节奏。 另外一名外援吉布森按照规定隔离期满，与球队会合，并且完成了所有注册手续。吉布森说，即使在隔离期间，他一直保持着训练状态。两位外援后卫的到来，大大增强了北京首钢阵容的厚度，丰富了球队的打法。

好，稍后进入到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刘朝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院的心理学博士，从2020年大年初三开始，他就报名成为一位义务心理咨询师，不仅为武汉市民进行了细致的心理疏导，还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疏解心结，尽自己全部的力量做着贡献。欢迎收听故事《我来为您解心宽》。这个故事曾在2020年四月初首播。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在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之时，大家躲在家里进行隔离，可谓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可是为了守护更多人的健康，维系大家的正常生活，很多人坚守岗位，勇于奉献。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刘朝莹就是其中一位。为了缓解众人面对疫情的焦虑，他一直参加公益的心理咨询活动，为需要的人解心宽。刘朝莹说， 那我一共呢参加了三个，第一呢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做的，它是最早发起的，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因为它是大年初一领导就开始在策划这件事儿，然后初二做的招募，初三就开始值班了，初三的时候电话就已经进来了。就初三大早，我们是6点值班，所以初三早晨的6点开始就有电话进来，而且当时我印象中我不是第一天班，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第一天这个咨询到底会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呢就从早晨开始就发现这个电话就特别的忙，特别的忙，然后就一直没有停下来，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从那个北师大这个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了。 白白的皮肤，圆圆的脸，一双总是笑眯眯的眼睛，让人第一眼看上去就很有亲切感。刘朝莹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婚姻家庭治疗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硕士的心理学专业人士，在北师大开通了这条公益热线之时，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就参与其中。而为了能够给更多人的服务，除了自家学校的活动，他还要参加其他公益组织的热线服务。 第二个呢是叫援鄂麻醉医护人员心理呵护平台，这个呢它建立呢是在2月14号，那么也是专门针对了这个麻醉的医护人员来开设的。这个呢是当时是因为很多人都要去支援武汉，所以呢不管是他们还有他们的家属，其实也是承担了很大的这个心理的压力和工作压力的，所以我们是特别开了这么一个热线。第三个呢是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我们加入呢是在2020年2月24号左右，主要面向的是湖北地区，这个呢也仍然在，所以就是参加了好几个这样的热线。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心理咨询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开通热线有必要吗？会有很多人来咨询吗？我们很多人对于心理问题了解的很少，其实很多人都有心理问题，在面对疫情时压力过大，自我的情绪一旦不能很好的调整，心理问题就找上门了。因此作为一名公益心理热线的咨询师，刘朝莹和同事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有时一天会有上千个咨询来电。 最忙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北师大的热线刚刚建立第一周第二周的时候，一开始咨询师少，你想两天我们就做了招募，全是身边的这些人，当时我们一个人要值三个时段的班，最早我们一个时段安排了6个小时，后来发现不行，咨询量太大，6个小时值下来太累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卡成3个小时1时段，3个小时1时段。然后呢，每次咨询完之后，我们还要接受督导，接受督导，一个是缓解这个情绪，另外一个是处理技术的问题，所以3个时段加3个督导。然后我还有一个督导的班，所以我还要去督导别人，我们这个督导还要再接受督导。 虽然接线的志愿者都是专业的心理学专家，但面对突发的疫情，大多数人并没有相关经验。为了更好地给来电者进行疏导，刘朝莹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学习防疫知识以及跟疫情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刘朝莹说， 因为是非常迅速的搭建的，而那个时候大家的这个知识和储备量并不是那么充分，很少面临这么大量的这个事件，比如说危机干预的，以及在疫情情况下，比如说新冠肺炎这个情况下，大家的心态反应是什么，我们可以给哪些引导和帮助。那像这些呢，实际上当时就是所有的这些专业人员都要迅速的去反应，迅速的去学习。所以除了这个值班之外呢，我们基本上每天晚上还要有1小时的微课来学习。 两个多月来，刘朝莹每天要解答大量的热线咨询，虽然辛苦劳累，但是刘朝莹从未退缩，因为他知道在电话的另一边有人很需要他。 刚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接触了谁， 对对对， 过春节期间又是这个人员流动超大量的这个时间，你可能坐的那个什么同车的什么同飞机的这些人，就当时一旦有一点点症状，其实激发的那个恐慌情绪是非常严重的。当时有很多这样的电话，我们不是早晨6点开始接咨询嘛，就有大量的电话进来，我们当时开玩笑说，哎呀，是不是这些人都一夜没睡啊，然后就等着6点 很有可能哈，因为太紧张了， 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因为有些人就是说，可能我已经一天没睡了 哦， 有这样的人。 为了更好地为咨询者服务，刘朝莹和同事们还将各种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分别处理，以求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服务。 像这样的咨询呢，它有2个点。第一呢，我们是即时性的，我们是一个短期的，而且它属于应激性的，所以我们不做长期心理咨询的这样一个设置。然后第二呢，我们以处理他的情绪，增加稳定感，增加安全感，帮他们找到资源，以这样的几个方针来作为我们的引领。比如说我们会帮他去找到这种稳定的感觉，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他可能会感觉好一点，也许说，我就跟亲人聊一聊，有跟亲人接触就会好一些，那我们就会让他多去做一些跟亲人去聊聊天疏导的这个工作。然后有些呢是说我们来帮他去看到说你已经采取了什么样的防护措施，可能你就这样的话你应该是比较安全的，那么帮他们看到这些部分。还有些时候我们要教他一些放松的正念的技术，就是让他从这个焦虑中缓解下来。再一个呢，就是寻求资源。虽然这一次是新的，但是我们的人生中一定是经历过其他波折和风浪的，那么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当时有什么资源能帮你，现在有什么资源能帮你，效果很明显。因为从接电话开始到结束的时候，他们能报告说，我感觉好多了。 心理咨询师每天接触到的大多是负能量，负能量接收多了，即便是心理专家，或许自我情绪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刘朝莹是如何化解这些的呢？ 对我帮助比较大的实际上是我接完电话之后督导的时候，督导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一种很温暖很支持的氛围，就大家都会觉得说，你看我们在哪些方面做得很好，我们也要用，对自己也要用这种资源取向，就是我能做到什么，我做了哪些好的事情。那么我觉得那个督导其实对我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家人对我的支持，那个时间点儿上不上下不下，他吃饭啊什么的都会受影响。对，然后呢 关键咨询完了之后还要写咨询记录，写完咨询记录然后就督导，其实是整个的是一上午，说是三个小时，实际上整个我们就这半天就结束了。那么我可能就会在中间去吃口饭，我爸爸妈妈就要帮我准备好饭，然后呢就什么都不用让我弄，然后你就逮个空赶紧吃两口，吃完了就接电话去。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家里人我爸爸妈妈也说，哎，能干点啥干点啥，这也是帮人别人的一种方式。 对， 这也是对我来来讲也是挺大的一个支持。 是，面对每天巨大的工作量，面对工作与生活的冲突非常大，刘朝英没有任何的退缩，这与家人的无条件支持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和他一起战斗的同事也给了他巨大的坚强动力。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啊，大家觉得委屈的时候挺少的，全部都在表示理解。因为你想刚开始其实是蛮混乱的，因为很多事都原来都没有做过，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有差错，尤其涉及的人数又特别多。我们那个时候我特别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就是随时大家在补位。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会把资源传递进来。举个例子，我们有一天说讨论到一个家庭暴力的问题，然后群里就会发很多这种关于家庭暴力的这种状况怎么去处理，尤其是疫情期间这个家庭暴力的状况还可以怎么处理，因为他没法走，就类似像这种他不像其他时候他可以离开，那么这时候呢怎么降低他的风险性等等，那群里就会有大量的人把这个那个信息发进来。还有呢，刚开始比如说有一些心理，比如说以前啊他是在服药状态的，然后呢 药断了 期间，哎，药断了，药断了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赶紧就发信息上来说，哎，哪里哪里可以微信买药或者网上买药，我们就会发很多这类的信息。这些信息呢就会综合起来，然后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文档，就每天就会有人主动的在做这件事儿，就总结出来说，哎，那个什么什么信息需要哪些信息可以找下面几个资源，需要哪些信息可以找以下这些资源。就是没有人分配这事儿，但是大家都在积极的，对，积极的做，说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工作。那那个时候是没有人分配这个工作的，所有人都主动做，然后中间如果有什么差错的话，也没有人会责备谁，就会说，哎，这个太容易理解了，来，我们修正它就好了。所以那时候就特别团结一心的状态。 同事的尽心尽责、无畏付出，不仅感染了刘朝英，为这个因为疫情更加寒冷的冬天增加了一份暖意，更是让整个团队都充满了干劲儿。而另外一位身怀六甲依旧坚持的同事，更是带给刘朝英和整个咨询师团队更多的感动。 我们最早的时候刚开始有几个咨询师是孕期状态，就是怀孕状也来做咨询，后来督导的老师就会建议说，我们可以停一下，我们可以就是因为孕期再来去接这个咨询的话，实际上对这个咨询师来讲也是压力很大的。 对， 所以我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你要么就可以减少一些，或者说可以不接，没有关系的。这个比如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然后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大家的团结和互助。因为心理学这个圈子呢也不大，所以在群里面通常会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和熟悉的这个同学或什么的。在这样又有这样的一个在疫情下呢，大家都处在类似状态下，所以当有些时候我们自身有一些压力或者有一些疑惑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群里面说。然后在群里面一说的时候就会得到大量的支持。这一次疫情和我们其他的援助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其他的援助你比如说地震我们是安全的，然后我们去帮助他们，但是这一次所有人都在这个疫情的笼罩之下，你不知道你那边是什么样子。 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疫情中。这个时候呢就发现我们也会跟着那些数据呀，跟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 心情会 有各种情绪波动。 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渐好转，心理咨询热线的咨询量明显比之前少了很多，不过大家却没有停止脚步。目前这些热线正在逐步的面向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为他们进行服务。刘朝英说， 现在呢这个拨打心理咨询热线的数量是少了，目前的咨询量绝对是少了的，而且呢是这个 大量的减少，我们从接线和督导的情况都能感受得到，就是大家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复工的复工了，然后呢也能出去活动了，包括武汉那边、湖北那边也有很多这个我们的级别都已经降低了，对吧？ 对， 大家的活动范围也增加了，而且随着现在这个趋势，大家都心里面都安定了很多，所以这个电话量是急剧的下降的。但是现在又略有上升，是因为我们很多都已经又转为了对华侨和海外留学生的咨询。然后呢，这两个时期相比，大家询问的问题也是有很大差别的。那么现在呢，拨打问题的呢，大多数不是跟疫情如此密切相关的，可能是疫情期间带来的一些原来更复杂的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说像抑郁呀、然后呢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呀，像什么这类的问题，还有包括像家庭关系的问题，婚姻中的，还有包括家庭暴力等等这类的问题。 随着疫情的威胁逐步退去，人们的生活逐步的回归正常，但是一些人在面临复工复产时，对无症状感染者非常的担心，不知如何克服恐惧，正面面对。对此，刘朝英说， 随着这个复工复产呢，实际上有一部分人会面临一个大的经济上的问题，有些地方就是可能会出现经济上有一些影响，那么这是会带来一定的心理上的压力，生活中的压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随着这个我们的生活开始步入正轨，就是日常的那些问题也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就正常化了。那个呢，就是以正常的状态去应对它，该去做咨询可以去做咨询，该去找医生开药，那么需要去医院做治疗的要去医院去做治疗，这些问题都是要用常规化的方式来解决，它就不再是热线能够解决的问题了。然后第三呢，现在这个状况下可能还有一个家长有一个特别烦的一个状态，就是还没开学，家里这小神兽的已经都快管不住了。那这种状况下呢，是要更多的去缓解或者说改善亲子关系，然后要学一些家庭教育的知识理念，然后更好的去相处，跟我们的孩子相处。那这个可能是目前算是疫情带来的一个新的问题。 对， 其他大部分的问题就会回归到日常化中。 在疫情中，除了做好个人防护外，大家也要有意识地学习掌握情绪管理的技能。有困扰时，及时与他人沟通倾诉，多做些建设性，让自己感到有成就感的事情，这些都能有效降低负面情绪。对此，刘朝莹特别推荐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这个资料和课程呢，其实在市面上会有很多这类的，我比较推荐比如说我们北师大心理学部那边有一个京师心理大学堂这个公众号，这公众号上呢有很多专业的知识的分享，那是心理学部来主办的，所以呢它的专业度是非常能得到保证的。这一次呢，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关注到的一些公号你觉得水平不错的，你也可以继续去关注它，以获得这样的一些知识。再一个呢，就是我建议大家在自助类的书籍上呢，可以看一些这几个领域的，比如说如何应对抑郁和焦虑，这是人们日常常见的一种心态，然后还有呢关于自我关怀的，关于正念的这些书籍也是很有帮助的。对于家长来讲，一定要多学习教育的理念和教育的知识。 对， 这个恐怕你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孩子不好管，尤其是这么长时间的接触，这个也要体谅一下老师了哈。 对对对， 老师管他们这么多也是特别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一些专业的育儿的知识理念，然后能够更好的跟孩子相处。 在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时，无论是患者及其家属，还是一线医务人员和隔离群众，乃至全体人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心理冲击。而这场灾难过后，有更多的人需要进行心理创伤的干预和修复，心理咨询工作任重道远。在此，我们感谢刘朝莹和同事们的无畏付出，为每一位咨询者及其家人做出的暖心服务。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将在近期推出一款音视频心理咨询的微信小程序，将为全国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个体提供为期2年的免费心理咨询。